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老师，学生答得可对。 八年后的古今堂内，韩云青涩稚嫩的声音把他从时间洪流中拉回，一众学子眼巴巴望着帝进言，都想听听他怎么回。即便有些丢人，他们也承认刚刚这题他们输给了韩云。帝进言收回思绪，望着案席下的孩童，缓缓开口： 对也不对。 众人一头雾水，韩云更是紧张地盯着帝进言，生怕错过他一句话。 韩云说得不错，人一是百姓，不得民心者难得天下，但百姓聚成家，家会聚成国，无人何谈家，无家何有国，无国何争天下。对天下而言，百姓、家、国缺一不可，同等重要。 帝进言说着起身，推开面前的墨盒，将尘封的白纸拿出朝众人展开。泛黄的宣纸上，凌厉的笔力浸透纸背，三个词跃然其上：家、国、百姓。 十三殿下，今日这题你拔得头筹，这把上龙剑归你所有。殿下聪慧仁德，进言会竭尽所能教导殿下，指望殿下日后记得今日之言，让上龙剑归于良主，不掩锋芒。 帝进言朝韩云看去，扶手一挥，宣纸入盒，盒盖收拢，朝韩云面前飞去。铿锵声响，墨盒稳稳落在韩云面前，犹可听见里面的上龙剑被碰响的清月剑鸣声。这气魄，这胸襟，不愧是帝家世子，不愧是太子韩业栽培数十年的大境栋梁。堂中一众学子被帝进言一席话震得热血沸腾，满是崇敬。韩云小脸通红，眼底光芒四溢，他抚上墨盒，朝帝进言颔首，朗声道： 韩云定当记住今日所言，不负上龙剑浩然之名。 夕阳染满帝都，崇文阁内犹回响着韩云这句话。静安侯府，弟子园在园内池塘边垂钓，听见帝进言所言颇为意外。 哦，他真这么说啊？ 是，这孩子有鸿鹄之志，也聪明得很，比我当年也就差那么一点点。 帝进言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弟子园身边，眯着眼笑，一派少年模样，哪有白日在崇文阁教学时的稳重。弟子园笑着摇头，在他头上敲了敲： 你倒大方，把上龙剑都送出去了，真舍得啊？ 自然舍得，姐，我没随身佩剑了，把青炉送我吧。 帝进言朝弟子园腰间指了指，玄剑青炉，韩业的随身佩剑。云景山一役，韩业跳崖身亡，这把剑却留了下来。 你在崇文阁说已有随身佩剑，打的就是青炉的主意。 哎呀，姐，青炉可不比我的上龙差，你就送给我吧。 不成，府里藏着不少好剑，让程青给你找一把出来。 剑撒泼耍赖都没用，帝进言的目光在弟子园半白的长发上划过，眼下眼底的感伤，舔着脸笑着问： 姐，你今年多大了？ 二十一。 都二十一了，是个大姑娘了。姐，就算在咱们晋南，二十一岁也是个老姑娘了， 你就不考虑考虑那事儿？ 什么事儿啊？ 弟子园打了个哈欠，觉得今日帝静言婆妈的不正常。帝静言舔了舔嘴唇，期期爱爱半天，小声道：“ 婚事啊。” 见弟子园半天没反应，他一下提高音量，一双眼瞪得浑圆。 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是咱帝家的长女，咱帝家开枝三叶可都等着你呢。啊，爹娘虽然走得早，但没关系，你还有你大兄弟我呢。啊，姐你说吧，你看上谁了？我给过过眼，觉得能成，咱就早点把婚事给办了，也好让弟弟的爹娘了却桩心事。哎，那个岭南白家的长子怎么样？我可打听过了啊，他学识渊博，为人厚道，人品是一等一的纯良。那江南柳家的世子也挺好的，一手丹青冠绝江南，是个有名的才子。还有景阳侯家的世子出身行伍，不拘小节，和老姐你肯定意气相投。 帝静言一抬头看见洛明熙远远走来，拍了下大腿。 嘿，洛师兄也挺不错的，他可是咱们大晋出了名的美男子。哎，姐你随便挑一个，看上了谁我就上门替你求亲去。 帝静言说得正起劲儿，突觉一阵寒意，回头一看，弟子园双手负于身后，正眯着眼望着他。聒噪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帝静言小心翼翼朝后挪了两步，眼神飘忽起来。 开枝散叶，了却爹娘的心愿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静言，等翻过年你就19了吧。哎呦，这整个帝都氏族里面，19了还没娶上媳妇儿的，你是头一份吧？我听说赵将军府上的千金贤良淑德，周学士的幼女冰雪聪明，宁南侯的侄女容貌出挑，你又看上了哪一个？若是有喜欢的，姐姐亲自替你求娶，也好早日为我帝家开枝散叶，传递香火。 弟子园说这话的时候，眼底看好戏的调侃太明显，帝静言打了个寒战，硬邦邦回转头，发现苑琴正端着一盅药膳，俏生生立在洛明熙身后，面上波澜不惊。 小姐，天凉了，您记得喝药。 苑琴把药膳放在一旁石桌上，给弟子园披上大氅。帝静言期期爱爱站在一旁，小眼神直往苑琴身上放，可怜的紧。 小姐，我明早去福林山给家主送些东西，就不陪您入宫了。 嗯，你先去休息吧。 是。 苑琴应声退下，从头到尾半个眼神都没甩给帝静言。帝静言眼巴巴瞅着苑琴离开的方向，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。 去吧，别站在这碍眼了，瞧你这点出息，什么时候才娶得上媳妇儿？ 弟子园在右帝背上一拍，朝苑琴的背影扬了扬下巴。帝静言摸了摸脑袋，立刻追上前去。洛明熙朝远去的两人看了一眼，笑道： 哪有你这样做长姐的，也不怕弟媳妇飞走了。这丫头可聪慧得紧，静言怕是降不住她。 哪有什么降不降，互相喜欢都着去罢了。苑琴是我一手教大的，她要是不喜欢，静言连近她身都做不到。你今天怎么过来了？是为了韩云的事？ 我还不至于为难一个6岁孩童，韩烨能替我们把静言养大，韩云的事你做主便是。 弟子园为大晋立下的不是功勋，岂是韩云的一点聪慧能撼动的？外界传闻虽多，他却从未放入眼里。若对才6岁的韩云打压掣肘，洛地两家和当初嘉宁地有何不同？弟子园低低应了声，眼底染上暖意。洛明熙从身后掏出一笼蒸盒，递到弟子园面前。 嗯，五柳街的兰花糕，掌柜是个地道人，家传的手艺，每天生意好的紧。我守了半个时辰才抢了2盒回来，刚出的，要苦， 正好趁着热吃，舔舔嘴。 弟子园一愣，抱过蒸盒，眼一弯，笑得格外灿烂。 师兄，你还记得我不爱吃药啊？ 弟子园小时候长在地北城，是个无法无天的性子，常常磕着碰着，十天半月里总要请大夫上门。地北城的老大夫实诚得很，开的药能苦掉半边舌头。弟子园性子倔，宁愿挨痛也不肯吃药。静安侯愁得没办法，还是洛明熙每天风雨无阻地带着洛夫人的甜食上门，给这个小祖宗就着药吃才解决难题。说出来没人相信，性子刚硬的能够顶起大境半边天的摄政王，竟也是个怕吃苦药的。这些年来他没有在人前说过半句，不是他喜欢上了苦药的味道，只是人渐渐长大已经习惯了这种苦涩，而当年会惯着他由他胡闹的人也早就不在了。 还是比不上洛伯母的赵云高，要不是晋南地远，一路上舟车劳顿，还真想把洛伯母接进井里来。 弟子园一口气吞了三个兰花糕，咂巴着嘴，很是遗憾。弟子园这一生世兄很多年没换过了。洛明熙心中苦涩，拍拍他的头， 以后有机会让我娘做给你吃，今年年夜你还是上福林山陪地家主过。 难得这两年姑祖母肯待在福林山，地家就剩我们三个了，今年早些上山多陪她几日。 地家主也是担心你的身体，你心脉受损，这两年多亏他替你调养，要不然每年寒冬内力乱窜，经脉疼痛难忍，有你吃苦头的时候。过几日银辉会来京城，这次我们陪你和静言上福林山过年夜。 洛小妹就要入京了，那感情好啊，今年福林山上肯定热闹得紧。洛伯父把她送进京，是想让你给她在京城里挑个好夫婿吧。也是，她也到了要嫁人的年纪了。 她古灵精怪得很，选夫婿的事儿啊，八成还是得依着她的性子来。我就她这么一个妹子，只要她喜欢，王侯将相布衣百姓都随她挑。 洛明熙说着一顿，明白了刚才帝进言的一番心情。 进言只有紫苑一个姐姐，终究不愿她余生都在遗憾和后悔中度过。寒夜已死，活着的人漫漫一生，总要好好活下去。 银辉性子纯良，谁要是娶了她，那可真是天大的福气。天凉了，回书房吧。师兄，给我把兰花糕端上，今日兴致好，陪我下几盘棋再走。 弟子园伸了个懒腰，对洛明熙眨眨眼，朝书房走去。洛明熙笑得无奈，端上兰花糕跟在他身后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